如是一切皆无所有，不可得故。复次善现，如涅槃界，普能容受无量无数无边有情，大乘一耳。普能容受无量无数无边有情，有此因缘，故作是说。譬如虚空，普能容受无量无数无边有情，大乘一耳。普能容受无量无数无边有情，破此善现。如作是说，又如虚空，无来无去，无住可见，大乘一耳。无来无去，无住可见，这如是如是，如如所说。所以者何？以一切法无来无去，亦复不住。何以故？以一切法若动若住，不可得故。有此因缘，大乘亦无来处、去处、住处可得。所以者何？色乃至识无来无去，亦复不住。色乃至识本性无来无去，亦复不住。色乃至识真如无来无去，亦复不住。色乃至识自性无来无去，亦复不住。色乃至识自相无来无去，亦复不住。何以故？以色乃至识本性真如自性自相若动若住，不可得故。复次善现，眼处乃至意处无来无去，亦复不住。眼处乃至意处本性无来无去，亦复不住。眼处乃至意处真如无来无去，亦复不住。眼处乃至意处自性无来无去，亦复不住。眼处乃至意处自相无来无去，亦复不住。何以故？以眼处乃至意处本性真如自性自相若动若住，不可得故。不辞善现，色处乃至法处无来无去，亦复不住。色处乃至法处本性无来无去，亦复不住。色处乃至法处真如无来无去，亦复不住。色处乃至法处自性无来无去，亦复不住。色处乃至法处自相无来无去，亦复不住。何以故？以色处乃至法处本性真如自性自相若动若住，不可得故。复次善现，眼界乃至意界无来无去，亦复不住。眼界乃至意界本性无来无去，亦复不住。眼界乃至意界真如无来无去，亦复不住。眼界乃至意界自性无来无去，亦复不住。眼界乃至意界自相无来无去，亦复不住。何以故？以眼界乃至意界本性真如自性自相若动若住，不可得故。复次善现，色界乃至法界无来无去，亦复不住。色界乃至法界本性无来无去，亦复不住。色界乃至法界真如无来无去，亦复不住。色界乃至法界自性无来无去，亦复不住。色界乃至法界自相无来无去，亦复不住。何以故？以色界乃至法界本性真如自性自相若动若住，不可得故。复次善现，眼识界乃至意识界无来无去，亦复不住。眼识界乃至意识界本性无来无去，亦复不住。眼识界乃至意识界真如无来无去，亦复不住。眼识界乃至意识界自性无来无去，亦复不住。眼识界乃至意识界自相无来无去，亦复不住。何以故？以眼识界乃至意识界本性真如自性自相若动若住，不可得故。 不辞善谢。眼处乃至意处，无来无去，亦复不住。眼处乃至意处本性，无来无去，亦复不住。眼处乃至意处真如，无来无去，亦复不住。眼处乃至意处自性，无来无去，亦复不住。眼处乃至意处自相，无来无去，亦复不住。可以故，以眼处乃至意处本性真如自性自相，若动若住，不可得故。不辞善行。眼处为缘所生诸受，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，无来无去，亦复不住。眼处为缘所生诸受，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本性，无来无去，亦复不住。眼处为缘所生诸受，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真如，无来无去，亦复不住。眼处为缘所生诸受，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自性，无来无去，亦复不住。眼处为缘所生诸受，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自相，无来无去，亦复不住。可以故，以眼处为缘所生诸受，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本性真如自性自相，若动若住，不可得故。不辞善行。地界乃至十界，无来无去，亦复不住。地界乃至十界本性，无来无去，亦复不住。地界乃至十界真如，无来无去，亦复不住。地界乃至十界自性，无来无去，亦复不住。地界乃至十界自相，无来无去，亦复不住。可以故，以地界乃至十界本性真如自性自相，若动若住，不可得故。不辞善行。因缘乃至增上缘，无来无去，亦复不住。因缘乃至增上缘本性，无来无去，亦复不住。因缘乃至增上缘真如，无来无去，亦复不住。因缘乃至增上缘自性，无来无去，亦复不住。因缘乃至增上缘自相，无来无去，亦复不住。可以故，以因缘乃至增上缘本性真如自性自相，若动若住，不可得故。不辞善行。无名乃至老死，无来无去，亦复不住。无名乃至老死本性，无来无去，亦复不住。无名乃至老死真如，无来无去，亦复不住。无名乃至老死自性，无来无去，亦复不住。无名乃至老死自相，无来无去，亦复不住。可以故，以无名乃至老死本性真如自性自相，若动若住，不可得故。不辞善行。真如乃至不思议界，无来无去，亦复不住。真如乃至不思议界本性，无来无去，亦复不住。真如乃至不思议界真如，无来无去，亦复不住。真如乃至不思议界自性，无来无去，亦复不住。真如乃至不思议界自相，无来无去，亦复不住。何以故？以真如乃至不思议界本性真如自性自相，若动若住，不可得故。不辞善行。断界、离界、灭界、安隐界、寂静界、无生界、无灭界、无染界、无净界、无作界、无为界，无来无去，亦复不住。断界乃至无为界，本性无来无去，亦复不住。断界乃至无为界真如，无来无去，亦复不住。断界乃至无为界自性，无来无去，亦复不住。断界乃至无为界自相，无来无去，亦复不住。可以故，以断界乃至无为界本性真如自性自相，若动若住，不可得故。 佛子善现，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，无来无去，亦缚不住。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本性，无来无去，亦缚不住。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真如，无来无去，亦缚不住。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自性，无来无去，亦缚不住。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自相，无来无去，亦缚不住。何以故？以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本性真如自性自相，若动若住，不可得故。不辞善现，苦集灭道圣地，无来无去，亦缚不住。苦集灭道圣地本性，无来无去，亦缚不住。苦集灭道圣地真如，无来无去，亦缚不住。苦集灭道圣地自性，无来无去，亦缚不住。苦集灭道圣地自相，无来无去，亦缚不住。何以故？一苦集灭道圣地本性真如自性自相，若动若住，不可得过。佛此善行，不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，无来无去，亦缚不住。不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本性，无来无去，亦缚不住。不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真如，无来无去，亦缚不住。不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自性，无来无去，亦缚不住。不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自相，无来无去，亦缚不住。何以故？以不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本性真如自性自相，若动若住，不可得故。不辞善现，思念住乃至八圣道之，无来无去，亦缚不住。思念住乃至八圣道之本性，无来无去，亦缚不住。思念住乃至八圣道之真如，无来无去，亦缚不住。思念住乃至八圣道之自性，无来无去，亦缚不住。思念住乃至八圣道之自相，无来无去，亦缚不住。何以故？以思念住乃至八圣道之本性真如自性自相，若动若住，不可得故。佛此善现，四境律，四无量，四无色定，无来无去，亦缚不住。四境律，四无量，四无色定本性，无来无去，亦缚不住。四境律，四无量，四无色定真如，无来无去，亦缚不住。四境律，四无量，四无色定自性，无来无去，亦缚不住。四境律，四无量，四无色定自相，无来无去，亦缚不住。何以故？以四境律，四无量，四无色定本性真如自性自相，若动若住，不可得故。佛此善行，八解脱，九次第定，无来无去，亦缚不住。八解脱，九次第定本性，无来无去，亦缚不住。八解脱，九次第定真如，无来无去，亦缚不住。八解脱，九次第定自性，无来无去，亦缚不住。八解脱，九次第定自相，无来无去，亦缚不住。何以故？以八解脱，九次第定本性真如自性自相，若动若住，不可得故。不辞善心，空无相无愿解脱门，无来无去，亦缚不住。空无相无愿解脱门本性，无来无去，亦缚不住。空无相无愿解脱门真如，无来无去，亦缚不住。空无相无愿解脱门自性，无来无去，亦缚不住。空无相无愿解脱门自相，无来无去，亦缚不住。何以故？以空无相无愿解脱门本性真如自性自相，若动若住，不可得故。复次善现，即喜地乃至法云地，无来无去，亦缚不住。 即洗地乃至法云地本性无来无去，亦伏不住。即洗地乃至法云地真如无来无去，亦伏不住。即洗地乃至法云地自性无来无去，亦伏不住。即洗地乃至法云地自相无来无去，亦伏不住。何以故？以即洗地乃至法云地本性真如自性自相，若动若住，不可得故。若此善现，净观地乃至如来地无来无去，亦伏不住。净观地乃至如来地本性无来无去，亦伏不住。净观地乃至如来地真如无来无去，亦伏不住。净观地乃至如来地自性无来无去，亦伏不住。净观地乃至如来地自相无来无去，亦伏不住。何以故？以净观地乃至如来地本性真如自性自相，若动若住，不可得故。破此善现，陀罗尼门、萨摩地门无来无去，亦伏不住。陀罗尼门、萨摩地门本性无来无去，亦伏不住。陀罗尼门、萨摩地门真如无来无去，亦伏不住。陀罗尼门、萨摩地门自性无来无去，亦伏不住。陀罗尼门、萨摩地门自相无来无去，亦伏不住。何以故？以陀罗尼门、萨摩地门本性真如自性自相，若动若住，不可得故。复次善行，五眼六神通无来无去，亦伏不住。五眼六神通本性无来无去，亦伏不住。五眼六神通真如无来无去，亦伏不住。五眼六神通自性无来无去，亦伏不住。五眼六神通自相无来无去，亦伏不住。何以故？以五眼六神通本性真如自性自相，若动若住，不可得故。不辞善行，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无来无去，亦伏不住。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本性无来无去，亦伏不住。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真如无来无去，亦伏不住。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自性无来无去，亦伏不住。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自相无来无去，亦伏不住。何以故？以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本性真如自性自相，若动若住，不可得故。复次善行，无妄施法恒诸舍性无来无去，亦伏不住。无妄施法恒诸舍性本性无来无去，亦伏不住。无妄施法恒诸舍性真如无来无去，亦伏不住。无妄施法恒诸舍性自性无来无去，亦伏不住。无妄施法恒诸舍性自相无来无去，亦伏不住。何以故？以无妄施法恒诸舍性本性真如自性自相，若动若住，不可得故。复次善行，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无来无去，亦伏不住。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本性无来无去，亦伏不住。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真如无来无去，亦伏不住。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自性无来无去，亦伏不住。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自相无来无去，亦伏不住。何以故？以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本性真如自性自相，若动若住，不可得故。不辞善行，菩萨菩萨法无来无去，亦伏不住。菩萨菩萨法本性无来无去，亦伏不住。菩萨菩萨法真如无来无去，亦伏不住。菩萨菩萨法自性无来无去，亦伏不住。菩萨菩萨法自相无来无去，亦伏不住。何以故？以菩萨菩萨法本性真如自性自相，若动若住，不可得故。不辞善行，菩提佛陀无来无去，亦伏不住。菩提佛陀本性 无来无去亦复不住，菩提佛陀真如，无来无去亦复不住，菩提佛陀自性，无来无去亦复不住，菩提佛陀自相，无来无去亦复不住，何以故？以菩提佛陀本性真如自性自相，若动若住，不可得故。复此善行，有为无为，无来无去亦复不住，有为无为本性，无来无去亦复不住，有为无为真如，无来无去亦复不住，有为无为自性，无来无去亦复不住，有为无为自相，无来无去亦复不住，何以故？以有为无为本性真如自性自相，若动若住，不可得故。善现当知，有如是意，故作是说。又如虚空，无来无去，无住可见，大乘已耳。无来无去，无住可见。卷第494。